我有一个就是咱们中药是通三脉，对不对？我还有一个锻炼方法叫开三脉，配合的。而且配合上这个方法以后，一般情况下很短的时间内，在原来用药的基础上，它的效果都特别好。这个功法，这是我琢磨了几十年。我建议你待会儿打电话的时候，你呢就直接说这个三脉，你准备纸笔让他们讲给你听，你听了以后你就记下来，告诉你妹妹，就按我说的去做。 嗯， 明白了。它重点就是什么，经脉跟气脉这两点。 嗯， 一天做个十分钟，时间不长，但是轻松解决病痛，好不好？ 嗯，行 行了，这些方法我都给你传过去，你待会儿问就成了啊。 哎呀，太谢了，太谢了，怎么感谢？ 我这儿说的嘛，中医处处是方法，对不对？ 哎呀，太感谢， 方法很多的啊。 行行，太感谢，太感谢，太 好了，我们就聊到这儿。 谢谢老师，哎， 不用谢，不用谢， 谢谢谢谢， 好，再见，哎。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。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。好的，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。 这位朋友你好。 徐主任您好。 您好，有什么问题？您说啊。 哎，我跟您说，徐主任。 哎， 我呀，我是在那个2014年11月份 啊， 做了妇科卵巢手术 啊， 化疗了6次 啊啊。 我在去年个9月份 嗯， 又做了那个脐疝手术 嗯， 完那个腰椎呢，我46岁的时候就做了腰椎手术，完了做了青光眼白内障的手术 嗯， 现在呢腿肿、咳嗽、痰多。 嗯嗯， 白色白 嗯， 还有那个脂肪肝，双肾有囊肿 嗯 嗯, 嗯， 完了那个关节疼没有劲儿，主要是完了那个小便吧 嗯， 一天12个小时那个7-8次 哦，7-8次太多了 啊、嗯、完了就是说徐主任请您给我想想办法，我这人哎呀，我这么多次手术给我做的，我是没有力气 嗯嗯。 我走路吧，我走路也想快走，走几步完了我这心脏就不行， 心脏又觉得不好了嗯， 心脏完了我就也住过院，完了就跳几下就停了 嗯嗯， 完了有过这个种现象 啊、哦、有偷停的现象， 现在就是不能快走 嗯 嗯，徐主任请您给我多多想想办法 嗯， 哎呦我一听您啊、哦、我简直的是，我说我可有救了， 可有救了，还真有救，我告诉你啊、 哎哎、 我为什么跟 您 说真有救呢、 嗯、 就像您刚才跟我说的这些个病啊、 嗯、 一个是卵巢的问题，脐疝方面的手术、 嗯、 腰方面的手术、 嗯、 你看起来它是三个不同的病、 嗯、 但是到我这儿它这三个病啊、 嗯、 都归咱们的人的肾， 都归肾， 对，而且你的小便的问题、 哦、 它也归肾，咱们中医跟西医呢它不是一样的，这西医呢、 哦、 得把你的病呢分妇科呀，分什么科呀，泌尿科呀、 啊、 我这儿呢、 啊、 它都是归肾、 哎、 你的肾出问题了、 哎、 肾主二便、 哦、 大便小便，肾主生殖泌尿，对不对、 哦、 肾、 嗯、 它主骨生髓，你这个肾不好了，你的骨它也不好，那如果说您这个肾它的元阳之气足了，走了通了你的肾经了，那你肾上的这个一系列跟它相关的问题那基本上就都没什么问题了，这是一个。那第二个，您跟我说您的心脏现在也出问题了，对不对？ 是。 那你这个心脏它跟谁有关呢？跟咱们五脏六腑都有关。 哦， 跟五脏六腑都有关，关键它跟什么呢？跟咱们的血液循环有关。 是啊，我这脚啊老是凉的。 是啊，那您这个血液循环它就不畅通啊。 我这腿还肿呢。嗯， 那肿还是跟肾有关呢。 哦， 对不对、 哦、 这个水分它不排出去，它留在身体当中。 哦， 那你不得肿吗？所以呢、 哦、 咱们调病的时候，像我们这个他老早就有一句话 就是人的元阳之气它不足了。哎，元阳之气，如果说我们刚才讲啊，人的十二条经络，十二正经通了，百脉通了，那你要是通了，就说明你这个人的元阳之气它行走循行在你的经脉当中。那我们讲人得病，咱们把这些病林林总总的，不管你身上十个八个病，咱给它扒拉扒拉分了分，你的气脉，气脉通人轻松。你现在你看，哎，就刚才就是这个气儿有点接不上，说明您的这个气脉它就不通。您看您刚才的心脏这方面的问题，心脏在我们中医上讲它就叫血脉，那它涉及到的有肝病、肾病、眼病、冠心病、脑血管病啊，什么静脉曲张、脉管炎等等，它都涉及到，这就是您的血脉不通。 我这脑袋还木呢，左边脑袋。 是啊，那供血供氧供不上，这个细胞不得萎缩呀，不得老化呀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知道了人的三脉跟百病的关系，那你要用药，那首先一个在中医上它治疗的一个手法就是大补元阳的手法。 谢谢您 啊，您就可以把我讲到的大补元阳治法用起来。 对， 您现在还有一个骨病是不是？ 对，关节疼。 对啊，关节疼，那中医上讲不通则痛吧，对不对？那就说明您的经脉不通啊。所以呢涉及到骨病的跟经脉有关，您把经脉再开通，回头呢您问的时候您把纸笔都准备好，然后他一讲您就记，您记下来以后啊，跟家里人一起锻炼，啊，这是一个。再有一个我要提醒您什么呢，咱们中医啊他调病治病啊他讲究个时辰，您这个人呢您的肾经有问题，肾经，因为肾嘛主生殖泌尿系统，主骨病，那您锻炼的时间呢有一个时间呢就是晚上的5点到7点，肾经当令的时候， 7点晚、 对，晚上。那么还有一个呢，您现在觉得您的心脏出问题了是不是？ 是。 那么心经当令，心经当令的时间呢是中午的11点到1点。 5时。 对对对，5时养生，心经当令。您在这个点的时候呢进行这个开三脉的这个锻炼。那我告诉你，你可能比较短的时间内你自己有什么感觉呢？首先你开血脉吧，啊，我们说心脏方面，你这个人呢心脏舒服了，心率正常，记忆力改善，视力改善，脸色改善。 哎呦，我这脸全是斑呢。 行了，您这个心脉一开通，你脸上的斑，你不信你自个儿拿手机你现在拍一张自拍，留着，然后您把我这个大补元阳治法的这个您给它吃上。 谢谢您徐主任。 不要谢， 谢谢， 我希望在短时间内听到你们啊，这老哥哥老姐姐康复的好消息。好了， 谢谢， 那我今儿就跟您先说到这儿，以后有啥事儿给我来电话。 好，谢谢您。 好，不客气，再见。 再见徐主任。 好的，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。 你好，这位朋友。 你好。 你好，这位先生，请讲。 我那个去年6月份，去医院，确诊之后就是胃间质瘤。 做了什么治疗呢？ 没做治疗，就一直回到宁夏之后，在你们这吃了4副中药。现在这个瘤子是那个固有积层，1.5。乘一这么大， 跟当时检查到现在为止有没有长大？ 检查没有变化，现在已经过去5个月了，我就准备最近要去检查一下。这个病的起源还是口干、口苦、口黏，就这种症状。 当时给你做检查的北京的大夫，他说什么没有？

确实性刺激心肺。 嗯嗯嗯。 然后那个心脏作息是二点半关闭不全。 嗯。 三点半关闭不全。 嗯嗯。 心脏主动脉硬化。 嗯。 心脏还肥大。 嗯嗯。 完了这一肥大，我这腿都左腿不好使唤了。 啊、 哦。那个。肾也不舒服，肺子也不舒服， 肺 部也不舒服。 嗯嗯。 嗯，那个往后咱也得感谢你啊。 嗯。 给我救了我。 您这个、今年多大年纪啊？ 我现在七十了，今年。 七十了，嗯。 啊，我听广播那个很长时间了，听你的讲座。 是吗？听我很长时间的讲座了。 啊 您这身上的病 啊真是不老少。 我还有一个那个。两个眼睛啊， 嗯， 不好，右眼已经瞎了，已经看不见了。 啊， 现在剩个左眼了。 啊， 剩左眼那个，左眼那个是玻璃体混浊、黄疸性病变， 有 视神经萎缩。 啊啊， 还有青光眼。 啊， 您看看是、看看是怎么调的好？ 这个呢，我跟您讲啊，青光眼呢，它导致眼底的视神经萎缩。那么黄斑变性呢，这是眼底的一个，就是咱们说照相机的底片发霉了。 啊， 而且呢它不太好换底片，也没法做手术，只能说呢咱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维持您现在的视力。那咱们就说这个眼睛涉及到什么呢？涉及到人的肾气、肝气。如果气足了，血液循环畅通了，您这个眼底的黄斑区还有没有完全萎缩死亡的视神经细胞，它恢复一点，那您的视力就恢复一点。那怎么办呢？其实我们家的宝贝还真不少，365天我天天不同的讲啊。今儿个呢，我跟你讲唐庆马上到了，我把这个老祖宗总结出来的，跟我这50年在临床当中运用过的，而且是用下来有效的啊，这个开三脉的方法，我告诉你，对于您老来说、这个气不同，那势必血脉也不同、您要是用我这个方法，它既简单又方便，而且你能看到效果。 那太好了。 其实您就是气脉、血脉、经脉不通。那怎么让您好呢？通三脉呀，大补元阳它通三脉。 嗯， 您现在是药物通三脉，我这个是功法开三脉、这两个配合在一起。 我这喝了将将3天，就好到这么个程度。 那你再把这个功法配上，您试试看，您这一身的病是不是一天一天甩呀？把这个病往下甩呀，回头您会觉得什么呢？人呐、神清气爽 啊， 然后您坐的时候呢，您会发现这个人很舒服。 谢谢徐主任 啊，不用谢， 谢谢、 不用谢。这就是什么呢？方子对症咱就有效、方不对症呢、你吃再多的药它也没效，您说对不对？ 对、 方对症就成了啊。 对， 好嘞。我就 谢谢徐主任。好了， 先跟您聊到这儿啊。 好， 哎，好，再见，再见，不客气。 好的，由于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先到这里。如果您有什么难题，想要寻求各位中医人的帮助，节目组呢会竭尽全力的帮助大家。您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。400-108-1661，400-108-1661，400-108-1661。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。 情把港边，为病许仙方，疾病来方便，千年中医还于仙，保延皇子孙坚。 他静悄悄地来过，他慢慢带走沉默，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。 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，惠达卫浴， 亲民接地气，好酒牛栏山，鹏城食品健康让食专家，源自顺心，一诺千金，顺心控股。 我在春天里等你，我在油菜花海里等你，相遇。